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曹云金。今儿个我想请您下下咱们老北京的馆子。那位说了，我们下馆子还用你教啊？你才多大岁数？要说现在这些个，我是不敢教您，什么海鲜酒楼啊，什么什么会馆啊，您比我都门清多了。不过咱们老北京往前推100年，那时候的馆子您还就未准会下。烫二两小酒，掰半拉花生仁，南来北往，水陆两栖，那真是全方位多媒体的享受。您今天跟我来，咱们今天话说天下下馆子。那位说了，你会下？100多年前你下过是喽？我也没下过，那时候下馆子可好玩了。话说100多年前，山东潍坊有个小伙子姓钟，叫钟德厚，兄弟几个排行在老五。大约长到16岁的时候，父母去世了，家里几个兄弟一合计，父母不在，咱们就分开过吧，分家了。钟德厚排行最末呀，什么田地呀、家产啊、牛啊、马呀，都让几个哥哥给瓜分了，到他这儿什么也没有。几个兄长跟他说了，小五啊，家里穷，没什么可给你的，只有一本祖宗传下来的菜谱，这个给你吧，这是咱们家的传家之宝，你拿着。年轻人啊，应该到外边多去闯闯。老话说得好，父母在不远游，可咱爹妈都没了，兄长们有心照顾你，可我们自己也是吃得上顿没下顿，你呀上外边闯闯吧。小五说，那好吧。简单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天地茫茫，我到哪儿去呀？想来想去，得了，有了，我在北京还有个叔父，我去投奔他得了。身怀传家菜谱，小五风餐露宿就来到了咱们北京。到了北京，找到了叔父，还不错。叔父就问他说，你会点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找个活干吧。小五说，我会做饭炒菜，我有一传家之宝，煎炒烹炸呀，我什么都行。哦，是啊，你什么都行，那好吧，你跟我来。小五的叔父领着他就来到了牛街，有座四合院，院门口钉着个木牌子，厨行赵记。叔父指着那块牌子说，你看，这就是你将来的师傅，你得好好的跟人家学。说着领着小五进了院子。小五四下一看啊，院子不大，但是收拾得很清雅。院里有一棵一枯大的大树，一个白胡子老头正坐在树荫底下跟这儿乘凉呢。叔父紧走几步上前施礼，赵老哥，您来这儿休息呢，多日不见，是一向可好？白胡子老头抬头瞧了一眼，托老弟的福，老哥我呀挺好。哈哈哈，你身边这位是谁呀？啊，这是我侄儿啊，到北京来投奔我来了，人挺勤快，想入厨行，我想啊托您教教他，将来让他有个一技之长，能挣口饭吃。好啊，小伙子， 过来，告诉我你都会什么呀？小五子过来见礼，师傅好，我呀叫小五，我会做菜，我炒菜、煎炒烹炸我都行。以后啊，您想吃什么，我给您做什么。小伙子，你将来是想口上啊、堂上啊，还是馆子里啊？这什么黑话呀？小五说：“我听不懂，您给我解释解释吧。什么口上、堂上、馆子里啊？”大师傅笑了：“原来你不懂规矩啊！我给你讲讲吧。365行里啊，有咱们这一行，咱们是厨行，最高等的是口上，次一等的叫堂上，最次一等的叫馆子。”小五一听，那我肯定愿意到口上啊。大师傅又笑了，口上啊，好，有志气。那你是愿意清真口啊，还是汉民口啊？我想入汉民口。那你是入厨房口啊，还是入茶房口啊？小五心说，怎么这么多选择题啊，咱们好好做饭不成吗？那位说了，这大师傅是不是有点难为人呢？其实真不是故意为难他，老北京厨行里就讲究这个条理分明，不明白可不行啊。虽然说都是吃饭的地方，但是这里边等级分类非常的严格，老北京人一看就门清，什么时候什么心情，兜里有多少钱，下什么样的馆子，丁点儿也不能错了。简单的来说吧，分厨行、饭庄、饭馆这么三类。其中这厨行啊，是最高级的地方，俗称口上，分厨房口和茶房口，掌柜的叫头，分厨房头和茶房头，不是谁都行的，那都是在行业里相当有名气的人，相当于现在的一级大厨。在自己家门口钉一小木牌，上面写着厨行某人，这是一种身份。口上又分清真口和汉民口，清真口在老年间有很多，分布的很散，有牛街口、朝外口、德胜门口、崇文口。汉民口呢比较集中，只分东口和西口，东口在崇文，西口在宣武，两个口又分厨房口和菜房口，每个口都有值班的，凡是口上的，无论是厨师还是茶房，都在口上挂号，就是把自己的姓名牌子挂在口上，排成一排，如果有活干就把自己的牌子翻过去，应完活再翻回来，表示在家等着活干。比如今天老李家有活了，到厨行一查牌子，我要老赵给我做多少多少桌什么什么菜，头把老赵的牌子一翻，派个小伙计一路跑到老赵家，谁谁谁请您做什么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桌，老赵就自带着自己的刀勺围裙按时到场，最少一桌两桌，千八百桌也行，反正你得给人家做好了，做不好人家伸手砸你的牌子，所以口上的大师傅必然得有两下子，要不然这活你做不了啊。比口上次一等的叫饭庄子，门口挂着什么什么堂，又分冷庄子和热庄子，冷庄子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专接一些啊婚丧庆寿团拜之类的聚会，热庄子零买零卖，随时可以去吃。在下等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饭馆，便是其中也有大中小特别四种，大的像丰泽园、太丰楼、东兴楼，菜品偏于清淡，而且微炒清蒸的菜比较多，全是讲火候的菜。再次等的就是饭铺，那就是街边随处可见的了，像饺子铺啊、包子铺之类的，以卖面条啊、馅饼啊、搭裢火烧啊、锅贴啊、馒头、烙饼、花卷、烧麦、包子、馄饨之类的为主，这个就是饭铺。 赵师傅给小五讲完了，小五听的是似懂非懂啊，一时半会儿也理解不了。他就说，师傅，我什么都不懂，反正我就跟您学，我只求将来有个温饱，反正您啊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您让我入哪一道我就入哪一道。赵师傅说，行，那我先安排你去东安的润明楼当个跑堂的。你别看东安润明楼是个饭铺级别，但是规模比好些个饭馆还大，你去好好干好好学，不许偷懒，不许偷懒耍滑给我丢人，听见没有？哎，我听您的。第二天，小五就到了东安润明楼当跑堂的。跑堂的您别以为好看，那个时候俗称叫擦了摆，一天到晚拿块抹布东擦西擦，东摆西摆，就没有闲着的时候。另外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服务员，你坐下，啪，给你个菜单，看着点吧。那个时候认字儿的人不多呀，跑堂的得挨个菜名给客人背一遍，人家告诉你点什么什么，来一桌背一遍，又来一桌又背一遍，一天光报菜名就无数次，您想想人家容易吗？小五学东西很快，而且为人啊很机灵，跑堂的当然顺着顾客说话，但有的时候也得反驳和解释，不然人家来了点个你没有的菜，你不会反驳那不要了亲命了，可是反驳了顾客又能让人家爱听，而且听了还感觉愉快不伤面子，这就是跑堂的本事。那边进来一位，小五过去，哟，二爷，老顾客，姓名习惯，家里排行第几这都得知道啊，我来了，给我来盘虾仁。坏了，虾仁没了，这怎么办呢？有办法，先招待客人坐下啊。好好好，没问题，您那不是外人，我可是偷偷跟您说，今天的虾仁啊不太新鲜，别人点我管不着，您要是来了我可不能蒙您。二爷，新到的黄河鲫鱼您不尝尝，从船上刚下来的，一斤多沉呢。哦，这样，那行，来条尝尝吧。得嘞，转身冲厨房喊，二爷来了，黄河鲫鱼一条，一壶烧刀的。客人平常喝什么酒，喜欢坐什么位置，心里都得有数。客人吃好，临走的时候有跑堂的直到账房，一路吆喝着送客，像官府贺道一样，那热情那就甭提了。有一次啊，菜老不上来，客人急了，啪，桌子一拍，菜为什么老不来呀？你们这怎么做生意的？小吴赶紧过来，火候不合适呢，您得不能给您端上来，宁可晚点挨您两句骂也不能端上来，您吃不好对不对？您稍微等一等，这马上就来。再等俩小时菜没上来，客人饿了呀，又饿又气，不耐烦的拿筷子敲盘，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在从前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儿，表示招待不周。账房里管事的先生一听敲盘的声音赶紧出来了，先给客人道歉，哟，真对不起您，跑堂的不懂规矩，我让他滚蛋，您消消气儿。回身告小五，小五赶紧的，卷铺盖滚蛋，不用你了。随后有人打起门帘让顾客看着，小五扛着铺盖卷走出大门被辞退了。事实上他是从大门出去又从后门回来了，为的是让客人消消气儿。您看那个时候的服务质量。就这么干了半年，有一天啊，赵师傅说，小五啊，这半年干的怎么样？我去悄悄的看一眼，我呀视察一下。到了东安明润楼一看，因为不是饭点所以没有客人，几个小伙计正聚在一块堆啊吃窝头呢。您别看这饭馆跑堂的吃的很清淡，顾客吃剩下的东西饭馆不许他们吃， 虽然这是件小事，但是很有关系。比如要是有哪个不懂规矩的跑堂，另要一个菜，说客人要的，客人出钱了，他不端到桌上，结果他自己吃了，这种事情很难防范，容易坏了声誉。所以从前饭馆中的剩菜都卖给小贩，他们上锅一熬，锅里有肥肉片、猪血呀、豆腐呀、猪下水、乱七八糟的东西，挑到街上卖给当时卖力气拉牌子车的、蹬三轮的，挑一块肉，系一个铜板，吃完了算账，俗称瞪眼神，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找寻汤锅里的那个不丁点的肉星，就着窝头吃，也算是解馋了，又廉价又好吃。赵师傅招着手，小五啊，你过来，我有话问你。小五扭头一看自己师傅来了，赶紧过来，师傅您来了。是啊，我来看看你干得怎么样，辛苦你了。为师啊再为你安排一个去处，你可愿意去啊？我一切都听从师傅的安排呀。赵师傅看了看，这次我让你去南镇天赐居。这天赐居是个什么地方啊？这是我一个老友啊开的店面，他本来是官宦之家，后来家道中落，他就开了这么一个买卖。因为实在是不会经商，所以买卖开张到现在一直生意清淡。这半年来我觉得你这孩子挺踏实，我想让你去帮他一把。你老做跑堂的也不是个事儿，也该学学其他方面的东西了。小五琢磨了一下，觉得老师说的对，我不能一辈子干跑堂的吧，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该学的我也都学了，眼前是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于是他说，好，师傅，我回头啊和掌柜的说一声，转天我就过来，我跟您走。小五和润明楼掌柜交代了一番，大伙是依依不舍。转过天来，赵师傅带着小五来到南镇天赐居。天赐居的位置还算是不错，正对着一条大街，大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天赐居的门面也挺大，但是生意十分的清淡。赵师傅挑开门帘，带着小五进了天赐居。迎面一张八仙桌子，坐着一个老者，面前放着一壶酒，自己跟那儿正喝呢，一边喝一边叹气。赵师傅笑着就过去了，老兄弟，我把人给你带来了。哟，赵兄，你来了。赵师傅赶忙上前为他介绍，这是我徒弟，叫小五，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吩咐他去办。小五啊，这位就是你以后的掌柜的，他姓周，你要叫周伯，听到了吗？小五上前见礼，很懂规矩，周伯，我是小五，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老周长叹了一声，孩子呀，你也看见了，我这里十分的冷清，也没什么事儿可做，你尽管留在我这儿，咱们说说话也好，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赵老师傅一摆手，哎，老兄啊，你怎么净说丧气话，我让这孩子来可不是来陪你瞎聊天的，小五这孩子精明强干，将来一定会有大的作为，我让他在你这儿锻炼锻炼也好，帮你想想怎么把店里的生意搞起来。老周说，我对经商实在是一窍不通啊，怎么办，我就听你们师徒的了。小五四下看了看，又问了问店里经营的菜色。师傅呀，周伯，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突然有个想法，说不定能让咱们的生意红透半边天。老周和赵师傅都很惊讶，有什么办法你说说看。小五站在门口朝对面街上看了一眼，回过头来，您看咱们对面是福泉馆，福泉馆吃烧鸭子的地方，咱们旁边挨着是白魁，白魁卖的是烧羊肉，对比来看咱们的菜色实在有点拿不出手，所以客人不来是情理之中。 老周说，你说的我也知道，但没办法，人家是老店，我们不能和人家比。您别急呀，您可不知道，我有一传家之宝。赵师傅看了看自个儿的徒弟，我知道你那儿有一传家的菜谱。 对， 我那菜谱上啊，别的都一般，但有一种制作抻面的方法堪称一绝，能把面抻得像头发丝儿那么细，还不断，吃到嘴里啊，缠绵利落，让人过口不忘。我是想啊，既然我们菜品一般，我们何不妨在面上下下功夫？他们别人家的菜色好，可是面食一般，我们这面食好，菜色一般，我们取长补短，这不就行了吗？老周一听眼前一亮，赶紧问，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小五说，你别着急，瞧我的吧。第二天天赐居门口挂了个大牌子，小五抻面天赐一绝。往来的人一看，口气不小啊，试试你怎么个天赐一绝。进来，给我来碗汤面。不大一会儿功夫，面上来了，其白如雪，其细如发，嘿，太好看了。另外还附送一碟小菜，什么配菜？福泉馆的打卤鸭架，白魁的烧羊肉，这两样小菜一配上天赐居的抻面，味道真是再好没有了，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从此之后，天赐居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火，小五抻面的名声也是响彻京城。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话说天下》，咱们明天再见。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趣力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三环里新城看丽泽，2021年4月16日，北京丽泽天街正式惊艳亮相。作为丽泽金融商务区内的第一个大型综合商场，丽泽天街是丽泽金融商务区为金融服务完善配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开业又一次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了北京城南丽泽这块热土上。丽泽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因为数字人民币在北京的首次应用。2020年12月，北京首个数字人民币应用测试场景落地丽泽金融商务区，它对于丰台区构建数字货币应用生态圈和发展数字金融产业具有里程碑意义。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商务区扩大、丰富测试应用范围。通过数字人民币测试应用，在已投入使用的楼宇布局，抢占数字金融发展制高点，引领首都新的金融格局。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5年提出，丽泽金融商务区是新兴金融产业集聚区，首都金融改革试验区，重点发展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等新兴业态，构建以新兴金融为主、以高科技和专业服务机构等为辅的产业体系。